我哋咁辛苦，擒高擒低靠腰力，靠脚力，调好身体最紧要。 好痛啊！唉，都市人翻工放工，手机上网睇电脑，去咪录音，泥浆摔角，唉，搞到腰酸膊痛啊！最紧要揾推拿按摩整只保健工作坊啦，改善痛症失眠，减轻50斤，坐骨神经周身痛。地址喺九龙深水埗鸭寮街117号3楼，联络电话2787-9818或者系9630-6701揾陈小姐啦。 搓得多，伤气力，消耗一定要补充。 男人条腰真系好紧要噶。 咦咦，咪讲笑。 四面漏屌，八卦抽水，我是你们的呃拉一周节目主持人柏原太河。呃拉呃得有几准，你要听我们呃拉一周啦。你听的是 Regazine，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和无限连线的网络媒体。 今日我哋去边度玩好啊？ 哇，落雨湿湿，有咩好玩啊？ 咁 book 场话打波咯 ，book 场咧，钟数 book 唔到场噶噃。 一系要打牌啦。 哇，打牌咁闷又赌钱。 喂，我啱啱听咗个新节目，叫《桌游兄弟》啊，里边咧全部讲桌游嘅，啲 game 咧听闻咧好似好易玩嘅，同埋可以一大班人一齐咁样玩。 等我嗌埋啲 friend 一齐学下嘢先。 记住，逢星期四晚9:30至10:30准时收听《桌游兄弟》。 好，嚟到第二節嘅桌遊兄弟，咁啱啱講到呢個外國勢力啊，未講完嘅，即係呢個嘅外在推動力啊， 外在嘅推動力， 外部推動力啊 ，external 嘅一啲嘅 motivation 講緊呢個嘅。咁之後咧，頭先講到咧就係咧揾到部分嘅答案咧，佢要知道自己係一個嘅喺正確嘅路上邊啊。咁咧，其實做一樣嘢嘅話，嗰個時間性嘅要求都比較大嘅。咁其實咧，如果跟住你可能覺得呢樣嘢比較時間性做，哇，好做難喎。咁但係其實咧，第一次做乜都難㗎啦，係咪先？咁但係其實如果做開咗之後咧，發覺咧，同你平時做一個小測，抌啲小測，即係抌做一個測驗嘅時候，即係考試測驗嗰份卷，你砌嗰份卷嘅時間其實差不多嘅啫。咁咧，但係呢一樣嘢對成個嘅學習嗰樣嘢係。比你一個小冊學到嘅嘢係更加之多，咁樣咧，譬如如果想簡單啲嘅，咁樣咧，想簡單啲嘅，即係冇咁多可能冇咁多嘅時間或者精力去做嘅話咧，咁咧就可以玩一個遊戲，我叫呢個遊戲做揾路遊戲啦。 咁得意啊？咩叫揾路遊戲？ 即係咩意思咧？即係揾 即野外定向咁 ，point to point， 唔係，都有啲似，有啲似嘅，其實有啲似嘅。 即係依揾條路去到個終點。 啱啦，你 actually 就係想咁講。 咁條路係咪只係得一條，而係好多條路都可以去到？ 咁咧，佢就係咧，首先咧，你要有個出發點啦，同埋有個終點啦，即係如果作為一個野外定向嘅話，咁咧其實個事情都一樣嘅，就係咧你揾咗一個嘅，揾咗兩樣好似。睇落去完全冇關係嘅嘢啊，比方說啦，一個嘅，譬如話揾咗一個 蝴蝶同埋火山爆發，你將佢混埋一齊咯。 譬如話將呢個嘅，唔係咁樣都叫 broad 啦，咁樣都叫太寬啦嗰個範疇，再專啲嘅，譬如話揾呢個日本嗰陣時嘅呢個關原之戰咁樣。譬如話喺1600年啦，佢發生喺日本啦，咁點到啦？同埋呢個嘅，譬如話揾呢個嘅君主關蝶咁樣啦，佢哋呢種其中一種蝴蝶啦，又係咁佢講蝴蝶咁樣咧，將啲兩樣專門嘅啫，你聽落乜撚嘢嚟嘅屌？點解會拎埋一齊嘅屌？即係其實君主班蝶就係你平時成日見到咧嗰啲咧橙色嗰啲蝴蝶啊。 哦，嗰只叫君主班蝶。 我冇揾錯就係啦。如果我冇揾錯嘅話，即係我唔係咁講，我見到幅圖應該係嗰樣嘢嚟嘅。 即係你頭先講呢，就係要將嗰一隻嘅蝴蝶啦，即係君主班蝶同埋呢個康原之戰拎埋一齊。 關原之戰。 關原之戰拎埋一齊。 係啦，呢個嘅德川佢哋。玩德川家康呢同埋一個石田成三啊，即係如果有打過呢個嘅魔獸世界三入面嘅信長，大家都應該非常清楚呢啲嘅人物啊。 係啊，因為我呢啲嘅呢啲就係 tangential learning 呢啲咪就係、是。咁之後呢搵咗一個 topic， 咁個目的就係呢想用一個 topic 跳去另一個 topic， 一個 topic 跳去另一個 topic。咁樣呢最好嘅方法呢其實就係用呢個 Wikipedia 嚟做。 喺大陸玩用百度囉。 用百度嚟百度百科，咪百度百科百度知識啦。 唔知準唔準嘅嗰啲嘢。 點都好啦。搵百度嚟玩。咁呢做好咗嘅可能就有一樣啦，有做嘅又有呢個 experience 啦，咁樣可能最少 link， 即係用最少 link 可以 link 到去嗰個地方嘅話，咁樣就係可能有額外嘅加成啦。譬如 哦，你講完啲嘢，我類似玩過類似嘅嘢啦。係 啊， 即係、啊就是、A 點同 B 點，你用最少嘅 linking link 到埋去，你就最多分啦。 係咯，就係、是、類似咁樣啦個方法。其實呢個係一個簡單嘅方法嚟，即、就、係、是、有一個簡單嘅方法，亦都可以訓練到呢個揾資料嘅能力啊。不過嗰個 engagement 可能冇咁大，因為唔係一個得意嘅一個冇個 miss， 即係個 mystery 仲喺度嘅，但係嗰個嘅 mystery 冇咁大。 訓練你嘅思維嘅呢一個 係。呢、這個就係 idea 同 idea 之間嘅 link 點樣？呢、這個係廿一世紀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 skill 嚟。 同埋你嘅知識要非常之多，你先會有一個好 short 嘅 link。如果唔係，你 link 到離天價漲。 啱啱啱，但係就係、是、呢、這個就係要訓練咯。因為呢一啲嘅 skill 唔係淨係可以透過一啲嘅寫作嘅嘢就可以寫咗出嚟，一定要透過 practice 去練習，你先至可以用到呢啲嘅 skill， 唔同知識、呢啲嘅技巧、呢啲嘅智慧，唔同一樣嘢。咁咧，譬如話頭先講過咧，啲 XP 做功課 ，XP 會有加成 10% 加成咁樣啦，可能會有做好咗最少拎嘅，可能額外50嘅 XP、哦。如果假設你係用 XP 嘅 system 啦，即係用經驗值 level of system 嘅話，咁可能就咁，可能係會咁樣啦。咁亦都可以用學生叫學生求其 up 一紮嘅 topic 出嚟，然後咧就抌到個 jar 入邊，之後咧就抽咯。抽呢啲嘅抽兩個唔同嘅 topic 出嚟咁樣就咧 lucky draw 咁樣 lucky draw 啊抽啲都咩嚟嘅咁即係學生可以諗啲即係諗啲佢哋打機所會接觸到嘅嘢都冇問題嘅即係大家所接觸到嘅嘢都冇問題嘅即係咩嚟嘅點解可能講三國殺嘅就係講判定技呢三個字。嘢即係正常人你唔知㗎嘛即係判定技嘅咩嚟嘅咁樣之後可能拎到佢呢個嘅民主哇我想睇點 link 我想知啲事喔我諗我有少少 idea 咁之後呢我有少少 idea 我有少少 我聽你講啦 我試下即係我試下點樣 link 㗎嘛即係可能三國殺嘅即係從呢個嘅三國判定技啦拎佢三國殺啦三國殺拎佢中國然後再就係拎佢一啲嘅歷史事件到嚟，然後再拎佢民主咯，或者就中國拎佢香港，香港再拎翻去民主咯。我會咁諗，我會咁諗。如果俾我諗嘅話，點好啦？ 但係嗰個 linkage 佢一個名詞或一個動詞，佢接落去另外一個名詞嗰個嘅吻合性係咪好高嘅？ 唔需要嘅。 即係你國家，你譬如第一個係美國，第二個可唔可以拎咗英國嘅？即係總之大家都係國家。 咁又好似過分咗少少，咁我覺得即係咁就過分，即係冇任何一個 setting 嘅 rules 嘅，即係呢個係純粹一個遊戲，你想玩得刁轉啲嘅，咁咪，即係中國你掟到香港好正常啦、啊，我覺得，即係國家你掟過去又好似有點而，不過 linkage 會多啲啦，如果你要跳翻國家嗰一層嘅話，可能你要跳翻咁高嘅層數可能會多啲，咁重點都係要 link， 好似頭先咁樣啦，我哋兩個之間已經開始有一個好 mini 嘅 discussion 喺度啦，即係 mini 好 mini 嘅 discussion 就係話講緊咁樣 link 得唔 就係呢一樣嘢，就係呢一樣嘅好奇心，就係、是、要揾到資料，要用最少嘅 link 去做，因為佢嗰個嘅目的係要用最少嘅 link 去做，所以你一個原因可以重新去 dive in 翻你頭先所睇過嘅一啲嘅資料。又睇過一啲資料，然後重新睇下有冇一個更短嘅方法可以重新 explore 佢嗰啲嘅資料，同埋重點就係要訓練呢啲嘅關聯啦，因為廿四幾樣嘢真係非常之重點啊。同埋你會揾到一啲嘅資料，就係本身你自己都唔知道嘅咁樣原來我唔知道自己會中意啊，即係譬如話嗰陣時啱啱我睇過呢個嘅關鍵之戰啦，咁之後我又睇啊，我其實我 actually 我係做過頭先嘅關鍵之戰去到呢個嘅關注碟關注翻碟一個之間嘅一個 link， 我真係去 Wikipedia 都咁噶。 咁用咗幾多個 point 去 link 到？ 就係用呢個嘅關鍵之戰啦。頭先我講嗰啲1600年啦，篤穿家康啊，成田三成啊嗰啲都全部係我做 research 嘅時候睇嘅。關鍵之戰啦。 日本啦，日本野生動物啦，然後就蝴蝶，然後就拎到去呢個嘅跟住班碟啦。 哦，咁就四個 point 拎到過去。 四個 point 拎到過去啦，試下你，我唔知你大家會唔會有更加快嘅方法可以攤到啲步數啦。我唔知道啦、我唔知道。咁今日講呢一個嘅點樣去用呢個嘅遊戲將佢教遊戲化呢一樣嘢，就我講得差唔多啦今日。咁今日呢就想做一樣我好耐冇做過嘅一樣嘢啊。 係咩呢？ 就係、是、介紹遊戲啊。 嘩，真係好耐冇講個 game 喇。 係啊，介紹。 好多聽眾都想我哋再介紹一啲新嘅 game 俾佢哋玩下啦。 咁呢今日呢我呢就想剛才講完一個教育啦，咁就係、是、咁其實任何一隻遊戲其實呢一樣嘢同 Tangential Learning 係非常之密切嘅關係嘅，就係、是、呢個嘅點樣可以從一啲周邊嘅環境去學習到一啲嘅嘢。咁其實今日我想講嘅 game 呢就係、是、你不如你講啦，你今日我哋想講嘅 game 係咩 game 啊？ 咁今日我哋 prepare 想講嘅 game 呢就係 Love Letter， 中文就係情書啦，直譯嘅。咁呢個 game 呢非常之方便㗎喎，點解呢？因為16隻牌又可以玩到 㗎。 16隻牌同埋一堆嗰啲水晶定鑽石咁嘅嘢。 水花鑽石嚟木嚟㗎咗喎。 係咪 木嚟㗎咗喎。 咁你 present 嗰啲係一個紅寶石咁嘅嘢。 個 present 嘅方法係present 嘅方法係紅寶石。咁一開始其實我聽呢隻 game 嘅時候呢，其實我好擔心㗎。16隻牌會唔會有啲咩翁高呢隻 game？即因為隻 game 咁少嘅話，我驚佢嗰個豐富性唔夠啊！我驚呢樣嘢，我非即我比較擔心。但係玩落去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呢隻 game 亦都係一個非常之 clever 嘅設計啊，而個可玩性亦都比較高啊！即係個 而且每玩一局亦都非常之快啊！ 呢樣嘢非常之好，同埋呢樣 佢可以幾分鐘完咗一局，幾分鐘完咗一局， 幾分鐘完咗一局咁樣咧。呢隻 game 咧係其實係點樣玩嘅咧？呢隻 game 咧就係咧。其實佢係一開始大家會有即係一開始副牌有十隻牌啦，然後如果係兩個人即係三個人或以上嘅遊戲呢，就抽隻牌出嚟抌走，咁等大家唔好完完全全知道成副牌有啲乜嘢嚟。 因為你十六隻牌好易記嘅啫，入面有啲咩牌嗰啲玩得熟 嘅。因為十六隻牌同埋有啲係重複嘅，佢有啲係重複嘅，咁所以呢就等你唔好記得曬所有牌係咩嚟嘅，咁樣之後呢咁就擺走一隻啦，然後就每人派一隻牌，一隻嘅啫。 如果呢隻牌就淨係自己睇得，對方唔睇得嘅。 係對方，唔係你俾對方睇冇著數嘅。 哦， 你俾對方睇冇著數，唔係你可以俾我睇，即係你可以俾我睇嘅。但係你俾我睇咗之後，你唔好怪我對 冧你。咁要俾你睇一個。 你唔好怪我對冧你啊！咁樣咧，但係呢隻 game 咧就唔係狼人咁樣嘅。又唔係好似狼人咁，你唔係好似狼人咁樣㗎喎，就係呢佢玩嘅時候呢就係、是到你嘅 turn 字呢就你係喺中間嗰個牌堆啦，每人派一隻牌㗎嘛，假設我三個人玩啦，咁之後呢每人攞一隻牌，然後到我 turn 字啦，我就攞一隻牌返嚟，咁我手上面有兩隻牌喎，咁呢我就選擇我手上面兩隻牌嘅其中一隻牌 用嚟打對方， 去作為功能牌打出嚟啦， 系 作為一個功能， 即係由頭到尾你嘅手淨係持住兩隻牌嘅啫， 一隻牌、啊、最多嘅時候會有兩隻， 即係摸完牌啦，即係摸完牌就兩隻啦， 摸完牌之後 打出去仲一隻啦， 咁就必須要咁樣做嘅。咁樣呢 咁即係可以話其實每一局對方首先揸住一張牌喺手，而唔俾對家睇嘅， 唔俾任何， 之後呢每一彎呢大家摸一隻，摸完一隻就兩隻揀一隻打出嚟，可唔可以咁講呢？ 啊，啱啱啱就係咁樣啦。咁呢佢有啲唔同嘅角色呢，其實角色嘅話呢 ,Love Letter, 其實 Love Letter 呢已經好得意嘅，其實呢佢係一個 sequel 嚟嘅，即係其實有幾集嘅。 哦，有故事性， 有故事性嘅其實。我記得第一集呢就係、是、俾呢個嘅整個國家啦，咁樣呢個女皇后呢就要逃最後個結果就係要逃走。咁樣呢呢個第二集啦，咁因為皇后逃走呢，咁個公主就好傷心喎、哦、咁大家呢就嘗試寫一啲嘅 love letter 去 cheer her up, 去鼓勵下佢，去令到佢開心啲啦、 啊、即係寫情書俾公主， 係啦，即係令到啊， 咁使唔使真係寫嘢㗎？ 唔使嘅，真係唔使嘅，唔使嘅。咁樣呢，咁佢裏面有啲咩角色呢？例如 公主啦，一定有啦。 佢每一佢有八個角色，而每個角色咧嘅角落頭咧都會有依啲嘅 數字， 有個數字嘅，咁啊一到八咁樣嘅。咁一咧就係、是、守衞， 咁守卫嘅牌有几多张啊？ 守卫嘅牌咧，有五张嘅，冇记错嘅话。 哦，即系最渣就 最渣嘅嘢就守卫，最大嘅话咧就系呢个嘅最大嘅话就系呢个嘅公主啦。咁之后咧，守卫有啲咩用咧？守卫咧就系、是、咧你可以咧盲目地咁样咧，即系盲即系。你唔一定盲目嘅，即係佢講一個，譬如話我估 Dio 佢而家手上面用嗰隻唯一嘅牌係咩嚟嘅？咁如果我估中咗佢咧，佢就將嗰隻牌拎出嚟啦，咁佢死咗啦。任何情況之下，如果你嗰隻牌亮出嚟俾人知道嘅話咧，即係唔計你戇鳩自己亮出嚟啦。 係啊， 咁咧你就會撲街，你就死噶啦，即係手上冇牌就死了。 即係個輸數都比較大啊， 亦都快嘅，因為只 game 其實五分鐘已經 loop around 噶啦。係啊，咁之後咧，第二個角色係呢個嘅。第二个角色是一个嘅神父啊，咁神父咧就可以咧偷偷地去装人哋有啲咩牌，嗰只底牌啲咩嚟嘅。 哦，即系你就是但假借话我要睇呢只牌， 我要睇嗰个人嘅只牌咁样。 对家就有俾你睇噶啦， 对家就有俾我哋睇噶啦。咁之后咧，仲有第三个咧，就系呢个嘅男爵啊，呢个我哋成日叫佢做自取其辱啊。咁样咧？ 点解咧？ 因为咧，佢咧系要私底下同一个人去斗大细， 大细就系头先讲一至八嗰个点数啊。 系啦， 八为之大，一为之细， 八为之最大，一就 系 最细，最戇鳩嘅。咁咧私底下同佢斗，咁斗完之后咧，如果嗰个数字越低嘅话咧，嗰个数字咧个 official 个 terms 个名咧就叫做亲和亲近度。啊， 咁其实好易输嘅啫，因为我揸住嗰隻男将系三号嚟噶， 自取其辱， 系咯， 自取其辱， 即系你对家系二同一，我先有机会赢到。 我二同一嘅话，嗰、那个数字即系个成副牌里边嗰个出现 有七隻啦， 系咯，都唔少啦，七隻啦都有。 十六隻有七隻输数几大下噶， 咁你所以咪自取其辱咯，打和咪仲有一隻噶，仲有一隻三，即系有两隻三噶嘛，有两隻。 系。 有两隻三，有两隻三，即系有五隻一两隻，我记忆冇错嘅话，五隻一两隻，两隻三嘅。 系。 咁之后咧，咁你攞咗一隻嘅话，即仲有一隻三啦。打和我当你赢啦，今日一半一半咯。 打和就一半一半。 打和嘅，我打和我当我赢啦，即系我用嗰个人赢啦，我 initiative 啊嘛，我有。 即系挑机者为之胜。 系挑机者为赢，因为我有先手优势啊嘛。 系。 咁我当你赢啦，咁就一半一半。 哦，咁就啱啱好 系啦， 八个机会赢 系啦，咁但系你十五隻牌啫，你唔好唔记得。 哦，咁赢面其实好大 啊。系啊，系唔系讲讲好似大，好似又。 虽然佢排我第三， 好似有几大， 赢面都有一半啊。 系啦，好似有几大，系咪先？ 但次次打出嚟都输啊，唔知点解。 所以我咧呢只牌咧，我哋叫我哋围内，我哋叫自取其辱嘅，叫做自取其辱。哎，我哋 再上一级咧，就系呢个嘅侍女啊，侍女又系得两只嘅啫。咁侍女有咩用嘅咧？ 咁侍女咧就系咧，你我出咗侍女之后咧，我就摆喺我自己面前，咁咧就去到下一回合咧，即系 loop 咗 round 咧，去到下一 round 咧，冇任何功能牌搞到我，冇任何功能牌搞到我，系啦，咁样咧。咁呢一张牌呢，如果我用三角晒嘅角度去讲呢，就好似神诸葛亮嘅狂风咁样啊。唔係大武 sorry， 大武咁樣，狂風係加火焰傷害。就係三國殺神之個略嘅大武咁樣。 咁即 係 咩呢？ 即係可以防止一切。 因為我玩三國殺好少接觸神嘅牌。 因為神都係自取其辱嘅，喺我哋三國殺神呢個都係自取其辱嘅。所以雖然呢個三國殺就可以防止一切除雷電以外傷害啦，咁佢防止一切傷害添嘛，直頭呢個侍女。咁樣呢佢有兩隻啦。咁呢呢成隻 game 嗰個嘅成個 game。就是王國怎可以沒有這個角色呢，就是王子嘛。那王子呢四號是這個侍女啦，侍女之上就是王子啦。那王子呢可以呢 有兩隻 的。王子有兩隻的。那之後呢你就可以指定一個人，都當然可以自己啦，那呢就抌一隻牌摸一隻牌。 哦，即係如果我抽到一隻衰牌，咁我可以出王子，然之後棄咗我一隻衰牌， 然後就攞翻一隻啦。咁樣咧，就當然你可以棄人哋啲靚牌啦，你覺得佢係靚牌嘅話啫。係。咁第咁王子之上係邊個咧？咁啊，梗係國王噶啦，王子之上。 即係爸爸咁樣。 係啦，佢老豆啊嘛。咁你咧就可以出呢隻牌，同人哋去交換呢個手牌。 即係出。咗國王，然之後同人哋交換。 因為你出咗兩隻噶嘛，你兩隻噶嘛，出一隻國王，然後 出一隻國王，然之後將我 冚埋另外一隻，先有一隻同人交換，同一個人交換啦，即係我選擇嘅一個人交換。 咁如果我出完国王之后再出呢一个嘅男爵，咁我赢面都大㗎喎。即係如果我知道。 出完边个啊？ 男爵囉。 出完男爵。 男爵系比大细㗎嘛。如果我手上面嗰隻牌系衰牌，咁我计衰牌先同人换㗎啦。咁我换咗衰牌俾人，然之后下一弯再斗大细。 咁但係佢可能出咗，佢可以出返嗰隻戇鳩牌㗎嘛，佢出嗰隻细牌㗎嘛。即係佢摸咗嗰隻嘅话。佢摸即係佢到，因为你要轮一 round 先可以到返嚟。 係啊。同埋要咁样下一弯。 係咁样 round 男爵囉。 係囉。咁即係你要咁即係咁任何事情佢咁啱得咁巧咪。 咁因为国王牌呢就得一隻㗎啫。咁国王以上嘅所有牌都得一隻㗎啫。 啱啦冇错。咁国王得一隻嘅国王即係王之好多个但国王得一个㗎嘛。 係啊。 咁呢国王呢之上呢国王系六号啦。咁呢细估唔到呢国王之上呢七号呢系一个女人嚟喎。系一个白雀夫人。 咁白雀系咩身份嚟㗎 白雀。白雀是一个 Jazz, 唔係白雀是一个嘅白雀咩身份咩意思 即係白雀点解会大咗国王呢 我都 白雀夫人 嘅咁。夫人喎白雀嘅夫人咗正要。都大唔到 个国王呢 都大唔过国王嘅真係阴公我都唔知唔好问喎。咁之后呢就呢如果你到咗白雀嘅话呢你手如果你 白雀夫人嘅话呢你呢就如果你手上面呢有一个国王或者王子嘅话呢即係有呢个五号或者六号牌嘅话呢你就必须一定要弃咗呢隻嘅白雀夫人佢。 即係如果我之前嗰局抽到嘅国王咁跟住呢一弯抽到白雀夫人我就即刻抌 咗。係啦咁王子亦都同样系咁样。咁样呢咁你通常呢啲即係佢七号牌咁七号牌大牌啦都叫咁样个数字我讲唔系最后一隻公主牌有啲咩用嘅我就讲啦。咁公主牌呢就系呢最大一隻牌咁呢但係如果当你弃咗公主牌嘅时候你就会自动勾咗隻 game 㗎啦你就会自动。 哦即係公主牌淨係可以保留唔可以打出去。 係啦公主系唔可以蒲头㗎。 咁如果俾人換咗點算 俾人換咗你咪知佢有公主你咪搞佢囉。 係。即係要逼佢打出嚟。 係啦你知道咪賴嘢咁咪。 咁有冇話揸住邊一隻牌個贏面會比較大嘅呢 唔同時機嘅要睇時機要睇時間去做。咁因為呢呢隻 game 呢咁如果個人咁點樣先贏呢咁剛才講啲功能啦咁點樣先至可以即係點樣先贏呢就係。 鬥大細啦。 有兩個方法第一個方法死剩第一個。即係你最後一個死剩你一個咁我即係死同埋死晒啦就死剩你一個。 死晒嘅意思就是出晒兩隻牌冇 人。唔係有冇人即係佢俾人去用某啲嘅方法令到佢要將佢另外一隻牌都出咗嚟。咁佢就即係 手上冇嘅牌。 手上冇嘅牌啦咁佢就輸啦。咁任何人都冇嘅牌得返我自己有牌嘅話咁我咪贏囉。第二個方法就係去到最尾啦出摸晒所有牌嘅情況之下而又未有人死即係唔係死剩一個喎。咁嘅情況之下呢你就要同人哋鬥大細啦。即係點數個大小啦。咁就係嗰個所謂嘅親近度啦。咁呢贏咗之後呢咁呢佢呢就會有好似計分咁樣啦。佢裏面就有啲個心心喺度。咁然後呢就你就過嚟計分咁玩仔心心佢之後睇下邊個最多同公主嗰個親密度最高。然後 total 有幾多個心心 ?12個啊。 即係一年落嚟要玩12局就可以分到成。 12局其實好快嘅即係一局可能2分鐘、3分鐘、5分鐘都有時俾多佢㗎啦。係呀。 即係12局就可以喺5分鐘之內玩晒。 唔係每一局 每一局 每一局可能1分鐘、2分鐘、3分鐘 ,maximum 3分鐘㗎啦。 咁玩成日 game 係半個鐘搞掂。 係呀其實好呢隻 game 係一個好 light 嘅 game,、 okay、 而且佢嗰個同埋佢嗰個嘅攜帶 component 非常之少。 咁16隻牌好易帶 㗎。16隻牌同埋嗰隻點點㗎嘛。咁佢同埋佢本身呢嗰個正版嗰個嘅我都唔知冇翻版應該有嘅俾啲點到啦。佢呢個牌呢嗰、那個佢本身個正版嘅時候呢會有個擁袋俾你嘅個擁袋幾靚。 就用嚟袋住啲 嘅 擁袋。 係用啲嘅擁袋。 袋住嗰啲 嘅心心啦。咁樣。咁今日呢我哋頭先呢又有個嘉賓經過咗啦我哋又有個。 係嘉賓又好似想講兩句咁樣。係 呀佢又好似想講兩句咁樣啊。 係啦分享一下你對呢個 game 嘅感受啊你好似有玩過呢個 game 嘅。雖然我唔知係幾時玩啊。 你唔知咩 我唔知啊。佢玩嘅時候都不在場啊！ 你冇玩過噶？ 我有玩過， 我都係我帶，都係同水市噶啦。 唔係，我同你喺鋪，我同你鋪頭入邊對戰噶喎。 兩個啫咩？ 唔知點解兩個玩到噶喎？ 兩個都玩到，我咪係兩隻牌咯。 係 我哋邀請翻我哋嘉賓先。 好， 我俾大家小魔女王。 佢唔係女王啊， 即係 到佢叫佢女王啦，唔好理啦，叫翻佢女王啦。 咁啊，咁啊有玩过。 唔系我听得太多，我听得太多之前《浴火街头》啊。 系阴公主。 系啊。 有玩过，有玩过，有玩过。都系你带过去一起玩嘅啫嘛。 啱啊，我记得啊。 系记得。玩其实真系好快喎，只 game 又。 而且亦都 唔难理解。 唔难理解呢样嘢重点啊嘛。 系一样嘢重点唔难理解，同埋都几快系即系一个。即是可能你可能得嗰个零两个钟头时间休息都 OK 嘅，其实 系呢只 game， 同埋有啲人咧问我咧旅行嘅时候带啲咩 game 去玩啊，咁样咧我都 系 呢 个啦， 我都觉得系 recommend。 虽然我知道你一定带三国杀嘅， 唔系三国杀有即系 袋住好肉晒咁样，嗰袋嘢正正方方好大好大袋。 因为咧我就买咗，即系我之前咧就买咗一个三国杀佢嗰啲麻有个麻布做嘅一个嘅袋嘢， 限量我听讲系， 诶点都好啦。咁之后咧。唔系，都系之前嗰个嘉宾阿聪送俾我啫嘛，嗯、即系佢有个多咁啊，俾我用咯。唔系佢 应该好多咯 ，expect 我用嘅其实。唔系啊，佢真系好黐线嘅，佢有一个专门嘅，好似你储以前 Yes 卡嗰啲盒咧，嗰啲嘅 folder 啊， 佢里边摄晒噶，差唔多咁厚即系几多啊？咁厚即系几厚啊？ 3寸到啦。有两寸，两寸啦，我觉得似个两寸，两寸嗰啲。 即 系 本 size 嗰啲应该会熟过。 我对你 两寸到啦。 哦，佢话两寸，小魔你话两寸啦，系两寸啦，系够寸啦，系两个够寸。咁之后咧，佢有本成本相簿咁厚嘅，里边全部就系摆晒，无论系旧版啦、新版啦、错版啦、闪卡啦，全部表闪卡啦，即系摆晒落去嘅，即系真系非常之有心。 佢咪唔玩嘅？ 嗰啲唔玩嘅。 哦、即系佢再买另外一套， 佢会买另外一套，因为 有重复佢先送俾。 系啊，佢唔系佢大量重复嘅会有，佢 占 佢三国杀就佢只三国杀嘅着程度系非常之高嘅。 O K， 三国杀周边产品都好多噶。 Okay. Oh, alright， 所以你见到佢送个袋俾我咯。 原来系咁， 送一个袋俾我， 送个袋俾你啊， 宝贝袋俾装 宝贝啊。 唔系，跟住佢讲翻嗰个 love letter 先。 我通常都越差越远。 系、哦，好掂啊啦！佢一讲三个十，咁啊，其实啲我你哋两个玩好玩，唔系因为上次我哋四个玩。 仲要两个玩嗰个惊叫 love letter 啊！ 有啲嘢喎，有啲嘢啦。我记得上次我同阿 Kevin 奇玩就四样玩嘅。系啊，就同佢个另外个 friend 叫水士，同埋佢个 女朋友， 系啊，女性朋友一齐玩，唔知啊，系一齐玩嘅，但系只 game 系几得意嘅，我哋玩嘅时候又 唔系啊，我成日咧，始终咧都系因为呢只 game 又快咧，所以咧你可以对啲人咧衰啲都冇所谓。 系，同埋我唔知道你同佢两个人玩嘅时候有啲咩趣事咯。 两个人玩嘅， 两个人有冇趣事啊？我四个人玩咗好多趣事嘅，其实。 人越多人趣事越多啊，呢个正常咯。 一来啦。 我记得嗰阵时系 夹攻啦， 系关夹攻啦，即系咧，因为有啲人啲分特别多啦，即系我哋呢啲不嬲坐强扶弱噶嘛，我哋。 但你夹攻又会有人唔开心噶。 唔系啊，通常都夹唔到噶，唔知点解。夹唔到啊！嗰次夹唔到，夹 唔 到。 唔系大家。大家嘗試夾攻，即係 其實呢隻 game 令到唔係個成功嘅地方係令到佢唔爽咯。 呢隻 game 夾攻嘅可能性比較少啲啦，因為你唔知道對方係咩牌咁嘅底牌。咁咪唔講， 即係但係當有一個 即係比較均真啲咯，玩出嚟。 但係你當每一個人有一個搞人嘅機會嘅時候，你就搞佢。 係，即係我哋會係咁樣做。但係我就想知道你哋兩個玩嘅時候有啲咩趣事發生 ？Love letter 兩情書， 女士就係我好好彩，通常抽到大牌啦。咁佢出三仔嘅時候，我通常 就自出其辱啦嘛。 唔係啊，有時唔係啊，有啲情況好搞笑。 即係我仲要揸嘢公主牌，咁佢輸到冇得輸。 係真係陰公主 啊！有啲情點解叫做自出其辱呢？就係因為咧，有時候你連續攞多兩隻嘅衫啫。 咁你真 係 好慘烈嘅喎，其實。 係啊，咁你攞兩隻衫嘅，即係兩隻嘅白雀啊，唔係個藍雀啊，藍雀咁樣咧就咁你係焗住去同人哋拼點啊？你係鬥大啊？ 冇辦法啦呢樣嘢，即係你學不能棄啦，焗輸呢叫做 焗輸， 或 者你攞咗你本來手上面係一隻一嚟嘅，即係守衞嚟嘅，然後你再抽一隻藍雀翻嚟，唉， 又係焗輸， 都唔係焗嘅，即係你出呢個嘅守衞都得嘅。 我記得嗰次我哋玩咧， 我係可以，即係我手唔係我手上啲牌又唔係好，唔係話真係好大，但係我係可以用咗一號牌已經 Q 咗好多人。我係用一號牌已經 Q 曬好多人啦，已經係，即係叫佢估。咁一號牌係侍衛啊嘛，你估對家牌啊嘛。 係。 咁即 係咁犀利，即係你記到一出嗰啲咩牌？ 我唔 係 記啊嚇，我唔係我唔係。即 你個他心通比較厲害一啲， 唔係當然你話記嘅， 心靈感應嘅， 當然記一定有記嘅，一定有記嘅。 我同埋玩嘅時候， 係數到其實冇，其實數到嘅，數到嘅，你會知嘅。咁因為你出面又出過幾多隻，即係如果你技數叻少少嗰啲咧，都知道都差唔多咁上下。 初學嘅時候，通常都係直接將啲牌咧出過嘅牌咧 show 出嚟，睇下有啲咩嘅牌喺度。咁之後咧，咁就等大家啊、哦，原來只 game 係可以數牌嘅，咁樣等人哋知道。 等人哋知咯，咁咪鬥數啫嘛。但係好多時，若果去到去到呢啲咁嘅情況之後咧，我哋即係我哋即係一齊玩 board game 個水時咧，一去到見到人哋心心多咧，就亂噶啦。 哦，正常啦、 啊。系啊，一见到人哋 有少少优胜过佢，都乱噶。 系人哋有佢冇啦，我系记得嗰一次嗰场机，人哋有啦，人哋即系我同佢女性朋友各自都已经有两粒心心啦。 系啦，坐嚟噶。 我好记得其实，跟住之后，跟住之后佢开始乱啦，开始话要玩夹攻啦。哇吓，我同你夹点夹啊？ 唔系啊，通常我唔知点解咧，我通常咧玩呢只 game 咧，我都输。 点解啊？ 我都唔知啊， 运气嘅问题定 咩问题？我唔识写情书啦，因为 系佢唔好识写情信， 唔好识写情信， 唔好识写情信，所以输硬。因为但系我就记得佢有 咁，你肯定写情信好叻。 啊，多谢 佢收得多，知道点样写。 肯定系， 原来系咁， 肯定。 唔系，但系嗰次就好好，即系你有时去呢啲 game 咧，即系你可能系好 minor 嗰啲 game 啦，但系即系讲翻一去到一啲写唔认输啊嗰啲人啊，佢哋都会。喺呢啲咁 minor 嘅 game， 佢都會出現好多奇怪嘅問題。 咁所以即係咧，如果想知道點樣對付咧，可以聽翻之前嘅集數點樣對付一啲唔輸得嘅人。其實嗰集咧，我係好即係要好早期嘅，等於第二集就已經講噶啦。因為我都知道咧，即係玩 game 嘅時候咧，總有一啲咁嘅人嘅，即係佢必須要先講嗰樣嘢。Love Letter 呢隻 game 咧， 一定要嚴正咁對待呢啲人。 嚴正，真係要嚴正對待嘅。所以 Love Letter 呢隻 game 咧，真係非常之 pack small play big 啦。呢隻 game 真係。 其實可以氹女仔啊，幾好玩。同埋啲畫工幾好。 啲畫工都唔靚。不過買呢隻 game 嘅時候咧，就建議套翻卡圖，因為呢啲 game 咧，如果你嘅卡嘅背後有任何少少嘅 marking 咧，咁呢隻 game 嘅成隻機未必戇鳩噶啦。有机会， 绝对系啊！我一睇牌会知道你嗰个点数系 咩嚟嘅，即系、就是、我知道你魔术师嘅，你唔好咁样啊！ 即系都唔建议玩嘅时候出穿啦， 落汗，落汗， 唔好咁样啊！ 即系游戏中归游戏啊嘛， 系啊！即系游戏都系要吃分嘅，所以你大家都系要记住，玩嘅时候咧都系玩嘅啫，就唔好去太过着紧啦。咁咧就咧，如果咧想睇翻呢个嘅更加多嘅资料咧，可以 get at 翻呢个嘅桌游兄弟嘅 Facebook group 啊！咁样呢 ？Search 桌游兄弟就揾到我哋啊 ！Search 桌游兄弟就会揾到我 們。我想问一样嘢，边度有得卖？ 边度有得卖啊？你可以去呢个嘅铜锣湾一啲嘅银座商场啊，里边嗰啲嘅铺头揾下啦，咁样去，或者去啲旺角嘅一啲嘅铺头去揾下。 旺角广华街嗰边啊？ 广华街昌街嗰边， 我哋就俗称昌街， 系咪广华街啊？ 广华街系啊，俗称昌街。 即系咧，嗰条就室内咧有个室内嘅地方，咁咧大家人净系睇窗嘅啫。但系咧，你行嘅时候咧，你望清楚有一间系好鬼大间嘅一间嘅桌游铺嘅，嗰度系买啲 game 咧，而且嗰个哥哥咧，我唔记得佢咩名啦，就唔好意思。咁样咧，佢个系咯，认得佢咧，咁就可以同佢倾下偈啦。我都之前咧都成日同佢倾偈咧，就系讲个节目点样去运行啊，各样嘅嘢。 好，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试下呢一只 game 先啦。咁咧轮到下一节或者之后再同我哋喺 Facebook 分享翻呢只 game 嘅。 系啦，好啦，咁下一次翻嚟下个星期啊，下一个星期再同大家去继续讲其他嘅 board game 啦。好啦，好啦，拜拜。 拜 拜。大家好，我系阿迪。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